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枯树天，三次晒猫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喇叭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长话一看，他人多了不行，结果在人群之中就挑了10个。这10个都是谁呢？长茂、花茂、丁世英、朱穆英、吴进忠、吴进孝、花枪太保田德彪、蓝面瘟神于狗、小矬子徐芳、朱深、朱永杰，这是马上部下的已经全了10位，余者的一个不带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要跟高艳平较量高低，不是把他给制服了，就是把我们制服了。说句白话，也有玩命的意思。要胡大海是个明白事儿的人，你得压事儿。你看年轻的人犯了脾气了，你当长辈的不得往下压吗？不，像胡大海这人不是省油灯，不但不压事儿，他还旁边给煽火，比谁吵吵的都凶。对，孩子们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强将手下无弱兵，你们就狠狠地给我打，天塌下来有二伯父在这顶着呢，好吗？这是催命鬼，他这一吵吵，小哥们这劲头更足了。这一日无话，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都到长茂的府里集合。再看长茂，把战马与王朔、龟背、五爪、金龙抓都准备好了。这10个人，有的是暗带利刃，身披细甲，把应手的家伙都拿着，排着队，赶奔镇国将军府。这老百姓啊，消息特别灵通，也不知道怎么走漏这个消息的。都知道这一路之上，这人呢拥挤不动啊，特别是到了将军府的前面，那老百姓挤得跟千佛头一样，大伙是交头接耳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今儿个有场大战是吧，无敌将长茂要会一会镇国将军高艳平。高艳平谁？呵，新来的小伙子有能耐。昨天你不知道，在胡府的门前把野人熊胡强都打了，他还降过怪兽一字末脚赖麒麟，那是当今很了不起的英雄，后起之秀。那咱也看不着，看不着听个信儿，好奇的人都有。长茂众人分人群来到府门贴近，再一看将军府门外悬挂着红灯，有很多人头戴花帽，